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味能改不能给，天有多长地有多远，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，这笑有多危险是全程毒烟，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，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， 谁来问

时间掠过我，傍晚的时候你去做，心动的话就对你说，我牵着你的手去海边，爱一天都特别甜，甜蜜味道穿了一切，许下了爱你的心愿，下辈子也不变。 Yes I do。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都错乱了模样，哦哦哦哦 家，哦哦哦，陪他们追风浪。谁都会有对这世界的迷惘，拿着玩具枪把逞强当坚强，谁都没把握怎么走才能看见曙光。幸福的路上，天堂在用歌唱这歌的地方。哦哦哦哦哦哦哦。当大人对明天失去了想象，世界的迷惘，关上隔音窗，把爱往心里藏，张开手拥抱就不会遗忘，谁在身旁。希望带我们一起在幸福的路上，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，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，贷款需谨慎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 啥意思？ 前不久